既要保护单体建筑，也要保护街巷街区、城镇格局，还要保护好历史地段、自然景观、人文环境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着力解决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遗产屡遭破坏拆除等突出问题，确保各时期重要城乡历史文化遗产得到系统性保护，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有力保障。意见提出，到2025年，多层级多要素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初步构建，城乡历史文化遗产基本做到应保尽保，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活化利用经验，建设性破坏行为得到明显遏制，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融入城乡建设的格局基本形成。到2035年，系统完整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全面建成，城乡历史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充分利用，不敢破坏、不能破坏、不想破坏的体制机制全面建成，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全面融入城乡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人民群众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一步提升。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中华民族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老战士、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充分表达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和信心，以及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以及部队官兵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请听报道。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2名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在公祭广场撞响和平大钟，悼念缅怀遇难的30万同胞。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葛道荣之子葛凤亮： 所以我敲响这个和平大钟，我心里面还是非常激动的，因为今天的胜利来之不易。我想呢，让更多的年轻人从我做起，去更多的了解这段历史，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在南昌的东京审判大法官梅汝敖故居，前来参观的市民络绎不绝，他们学习近代史知识，了解大法官梅汝敖肩负祖国重托，受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赴东京参与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的事迹，让爱国的种子种在自己心中。南昌青云浦镇党委副书记李静： 激发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培养起远大的目标，肩负起强国的重任。 空军空降兵某旅组织开展了铭记抗战历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主题活动，引导官兵争做英雄传人，战士联名钟： 我们必须把满腔爱国之情化作苦练本领的强大动力，为部队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昨天上午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总台驻辽宁记者郭威、贾铁生、徐志强报道。 在解放军战士持枪护卫下，礼兵护送志愿军烈士棺椁缓缓步入现场，陵园的下沉式纪念广场周围苍松寒碑翠柏哭泣，环形的烈士英明墙下摆满了黄白相间的菊花，全体人员向志愿军烈士三鞠躬，27名礼兵鸣枪12响，向英烈致以崇高的敬意。礼兵们抬起志愿军烈士棺椁，绕广场半周，缓缓走向安葬地宫。据了解，2014年以来，累计共有825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在这里安息。抗美援朝烈士梁白友重孙梁润全：

北交所制定契合中小企业的制度，坚持向沪深交易所的转板机制，以合格投资者为主，投资者结构会与沪深交易所有所差异。 北京证券交易所以合格投资者为主，投资偏好和行为特征呢，一般散户存在较大的差异，交易相对低频理性，持股期限相对较长，更加关注企业成长带来的中长期收益。 走进乡村，看小康。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曾经，我国乡村中青年优质人才持续外流，乡村人才供需矛盾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大激发了外出人员返乡创业的热情，推动人才回乡、资金回流、项目回迁。总台央广记者综合报道。 在成都金堂县淮口街道龚家村，小小的油橄榄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29岁的李鑫在外面工作多年后，得知家乡变化很大，考虑再三，决定还是回到生他养他的龚家村搞种植。 你在外面还是拿3000多块钱，在这还不是3000多块钱，家里面也照顾了，孩子这些也照顾了，就比较好一点。 山上油橄榄飘香，山下农旅产业融合，每年吸引几十万人打卡的龚家村，让不少像李鑫一样在外漂泊的游子选择回乡。当地街道工作人员朱永吉， 很多我们当地的老百姓都回来自主创业，有搞土地流转的，搞种植的，搞开农家乐呀，搞民宿的都有。 刘须镇距离广西南宁市区30多公里，此前由于发展落后，村民纷纷进城打工。近几年，当地建起了田野牧歌肉牛产业示范区，组织肉牛养殖技术培训，村民们陆续返乡创业。郭继先就是其中一个。作为养牛场的熟练工，他对未来发展也有了新的盘算。 已经有点本钱了，想去养啊！现在我就认真的学习技能。 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石家子镇是全国最大的玛瑙加工基地和交易集散地。在广东创业10多年的谢志强回到阜新老家后，租下一个废弃厂房，搞起了直播销售基地。现如今已经和近百家玛瑙生产户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自己富了不算富，带领父老乡亲一起，大家共同致富才算富。 在河北省任丘市，提起灵芝兄弟韩子南、韩子叶兄弟俩，几乎无人不知。他们放弃城里的工作，回乡创业，成立了灵芝种植专业合作社，入股合作村民有100多人。村民潘恩个， 子叶他们这个大棚啊，我们都跟着沾光，他们富了，我们在这打工，跟着挣钱，全都跟着富了。 更多详细内容请关注今天下午2点中国之声特别直播走进乡村看小康。 时代精神耀湘江之仰望星空画天宫活动昨天在北京和香港两地成功举办。正在天宫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12号乘组与近300名香港科技工作者、教师和大中学生展开一场别开生面的天地连线互动。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航天员乘组针对如何在失重环境中做实验、锻炼和饮水进行了解答，并同步进行在轨展示，营造了欢快、热烈、亲切、友好的学习交流氛围。航天员聂海胜说：“ 我们这个自行车不但可以锻炼下肢力量，也可以锻炼上肢力量，就是这一种手摇自行车。我们还要进行一些放松的动作，比如可以打一些太极拳呢、放松放松，也可以进行一些拉伸动作。通过这个心肺网的锻炼。”可以有效地防护失重对我们的影响。 有香港学生代表提问，如何成为一名航天员？对此，中国航天员科研中心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黄伟芬回应，要经过层层选拔，艰苦磨练，并鼓励他继续努力，最终梦想成真。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航天员，必须有过硬的身心素质，要经历各种选拔的考验，要进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刻苦的训练。所以我希望这位同学有一天你的梦想能够成真，要加油，祝福你。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郝纯表示，本次活动通过特别的方式与香港同胞分享祖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的成就，畅谈未来，启迪梦想。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 进一步增进香港青少年对祖国航天事业发展的了解，促进。